包公审石头。从前有个小孩，爸爸死了，妈妈病了，日子真不好过。小孩每天一早起来，提着一篮油条，一边跑一边嚷： 卖油条喽，卖油条喽，又香又脆的油条，2个铜钱买一根。 有一天，他把油条全卖完了，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，把篮子里的铜钱一个一个地数了一遍，正好100个。他卖油条，把一双手弄得油鼓鼓的，用手数铜钱，把铜钱也弄得油鼓鼓的。他瞧着这些油鼓鼓、亮闪闪的铜钱，可高兴了。心想，今天卖了100个钱，可以给妈妈买药了。小孩跑了一个上午，可累坏了。他把头一歪，靠在石头上，就呼呼地睡着了。睡了好一会儿才醒来。 哎呀，我得赶快给妈妈买药去。 小孩站起来一看， 糟了，篮子里的铜钱一个也没有了。 小孩又着急又伤心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这时候正好包公带了个人马打这儿走过。包公是什么人呀？包公是个官儿，黑脸黑胡子，人家叫他包老黑，又叫他黑包公。他办事公道又很聪明。包公看见小孩哭得很伤心，就问他： 小孩，你为什么哭呀？ 我卖油条得的钱不见了。 谁偷了你的钱？ 不知道，我靠在这块石头上睡着了，醒来一看，钱就不见了。 包公想了一想说：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这块石头偷了你的钱，我来审问这块石头，叫他把钱还给你。人们听说包公要审问石头，觉得很奇怪，都跑来看热闹。包公对那块石头说： 石头石头，小孩的铜钱是不是你偷的？ 石头会说话吗？不会。包公又问了： 石头石头，小孩的铜钱是不是你偷的？快说快说。 石头还是一声不响，他不会说话呀。包公发火了： 石头石头，你不说实话，打烂你的头。 手下的人听包公这么一说，就拿起棍子噼里啪啦地打起石头来，一边打一边喊： 快说快说。 看热闹的人哄得笑起来，叽叽喳喳地说：石头怎么会偷钱？石头怎么会说话？人家都说包公聪明，原来是个糊涂蛋。包公听了很生气，就说： 我在审问石头，你们怎么说我的坏话？哼，你们每个人都得罚1个铜钱。 包公叫手下的人借来一只盆子，倒上水，让每个看热闹的人往盆子里丢1个铜钱。看热闹的人没办法，只好排着队，每个人往盆子里丢1个铜钱。扑咚，扑咚，扑咚。有一个人刚把铜钱丢进盆子里去，就给包公叫手下的人抓住了。包公指着这个人说： 你是小偷，你偷了小孩卖油条得来的铜钱。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包公说： 你们瞧，只有他丢下的铜钱水面上浮起了一层油，他的铜钱一定是趁小孩睡觉的时候偷来的。 那个小偷没办法，只好把100个铜钱还给小孩。大家都说，包公真聪明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